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呆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阿明。 我是芬芬。 Hello， 是港产不打。 是啦，以为马仔啦，喂，咁马仔啊，因此咧就呢排啊，即系啊，公司啊，即系要顶上嗰啲好多人啲位啊，咁啊唔得闲住啊，系，等佢搞搞啲嘢先，吓，咁啊一阵啊，纷纷会帮啊，帮马仔啊讲下啲玩具嗰 part 嘅，吓， 嗯 ，OK， 咁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其实有啲咩戏，即系其实科幻嚟讲咧，就真系冇噶喎，如果你讲香港直情，系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奇怪啲嘅咧，咁啊有一套咧本来就唔奇怪嘅警匪嘅，咦？但系佢搞搞下走条龙出嚟嘅吓，咩嚟咧？咁就 九头龙啊！ 好耐噶啦，我哋提咗就系九龙不败啊！咁终于喂真系上系啦，咁但系咧内地就冇跟啊，即系其实就冇咗，即系本来因为提到系啊，佢讲先啦，系啊，咁啊好少会咁噶嘛，系咯，咁啊总之呢套咧香港真系做咗，咁啊要讲下啦，系咪？咁其實陳果我自己就 buy 嘅，咁但係依點解即係近來嗰幾套好似有啲問題，我一陣會研究一下啦，好唔好啊？係啦，其實個古仔其實有啲奇怪嚇，咁啊一陣講嚇。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咁冇嘢怪㗎咯喎，係咪啊？有冇怪片啊？仲冇啦，香港就冇啦。 香港冇啦，係啊， 香港係冇啦。咁但係咧，北美嗰邊咧已經其實有幾套已經做咗啦，咁啊包括 Toy Story 嘅四都做咗。咁但係呢套又冇咁未睇到，即係做咗嘅啫，係咁大家睇下先啦，嗰度，因為嗰度唔係會好有咩好大出入啊，同以往。咁但係咧，竟然咧，呢個 Chucky 啊，即係嗰個公仔殺人嗰、那個，今次係 reboot 版嚟嘅，即係唔係好似之前咁係一路做落去，一路做落去，佢都真係揾埋老婆生埋仔㗎啦嘛，即公仔度。咁今次係重新做過，但係竟然咧係科幻片嚟喎。即 係 鬼戲嚟噶嘛，原本即係 Annabelle 咁樣，你當係咪？佢唔係啊，今次係改咗變咗係，其實直情係科幻都冇鬼嘅，係科幻片嚟。哇，咁樣咁，咁啊同大家介紹一下啦。咁啊詳細古仔或者留翻香港做嗰陣先詳細講啊，好嘛？ 係、 好。咁啊，但係我講 reboot 嚟講咧，今次呢套係我覺得幾做得幾好嘅，即係一路我哋都睇好多 reboot 啦，係咪？咁其實好多都做得唔好。咁今次呢套係我啊，即係佢將新嘅家女真係好睇。咗嘅我哋覺得係啊，咁一陣講啦，一陣講嚇。咁另外當然有路比桑嘅 Anna 啦 ，Anna 就香港就冇企嘅嚇。咁但係其實喺外國咧，啲人就起碼個話題嚟嘅。咁就算佢唔好都好啦，好好定唔好都好啦，佢一個話題嚟嘅。咁啊都會同大家講下到底得唔得，因為路比桑係以往都拍好多科幻片啦嚇，科幻片好多套嘅。咁其實啱啱《千星之城》都賴咗，咁到底佢嚇咁今次都可以話都跌出咗我即係。即係我覺得係兩大最好嘅現代導演，咁佢真係終於都跌出呢個榜啊！因為真係唔好啊，因為係好嘅，咁一陣講下啦嚇，講下咩回事？即係對於路比桑咩回事啊？講主題嚇咁佢拍打女嗰啲係好勁噶嘛，以往係咯，即係差唔多打女片、鬼佬打女片，差唔多佢開始啊！咁你可以都拼埋啊，九龍不敗咁咪一齊講下咯，係咪？即係其實好九龍不敗仲有咩楞到嘅？其實好似話有啲嘢噶嘛，係嘛？ 有啲咩？ 唔知阿明啊，记唔记得？ 七字啊，一个。 嗯， 阿明。 系。 有咩难度？ 唔记得咗，到时可能。 唔系有啲咩啲女打噶嘛？唔系咩？你咪讲嗰啲嗰啲嗰套咩？ 我冇呢个有啲钢管舞元素摆咗喺武打场面嗰度啫嘛。 边套嘢有啲咁嘅嘢？ 你咁讲，我记得。 唔系啊，你话有第二啲戏啊？第啲劇定戲啊，或啲女打噶嘛，系嘛？定咩定系咩噶？ 比例之女啊嘛，邓紫棋啊嘛，你知？ 我唔系。哦，即系哦，嗰套， 但我唔知你讲乜嘢，你唔记得系有噶啦。 系啦， 明白。 你讲嘅就你讲，你话讲开呢套，仲有啲其他都可以讲噶嘛。 哦， 我咩？唔记得。 即刻补啊！系。 吓，定系咩心田公子嚟嗰度咩雷朋个女嗰啲啊？我唔记得你讲咩嘢啦。哦，唔系。唔係有嗰個咩個女有咩神偷咩女飛賊乜嘢嗰個啊？ 嗰套。 哇！大佬你啲嘢我幫你記住真係大佬真係。 係 嗰套。 你已經忘記咗出咗乜嘢啦嘛？嗱，你一陣講開九龍不敗，你講埋啦，即係順片嘅啫 ，OK？ 好啊，好啊，好啊。 係，你可以對比下，你可以對比下呢啲戲啊 ，OK？ 好 ，OK， 好，好，咁仲有冇？咁啊，仲有係咪有一套叫做咩 ？Dark 啊，係咪就咁叫 Dark 噶？ 佢真係單字一個 Dark 就係、是第二季，就係、是、一個德國嘅科幻劇嚟嘅。 係嗱，佢而家呢個係第二季，咁其實係嗰、那個，如果大家記得咧，佢咩唔知係山窿定樹窿裏邊咧，啲時間係會 幾個唔同嘅通道都可以做呢個時間旅行嘅。 係啦，咁係 淨係得個山窿 嘅，我覺得套戲係咯。 哦，即 係 山窿 明嘅， 即係山窿嗰個係其中一個故仔係嘛？ 係啦，其中唔係其中一個故仔，係、其中一條通道啊。 哦。 啊。佢有好多唔同通道嘅，佢、時間直頭 time machine 都有嘅 嚇、 直頭有時間機器㗎，佢哋係 但嗰個就好怪嘅，好怪嘅個 feel 係啦。怪就係因為每一個角色咧都有分老中青嘅三個人出演出嘅，所以係都幾混亂嘅、其實套戲係。 係啊，但係有好多人好讚賞 嘅， 係啊，係啦，係啦。咁一陣心心會同大家介紹。 講翻第一季少少，然後再。跌落去 第一季，係啊，要啊，因為第一季都其實唔係好易明嘅，係啊，好難明嘅，係 啊， 係好好難明嘅，係啊，咁啊，等分分陣同大家即係整理一下個故事到底係點樣咁啊，好嘛？好， 咁啊，可能容易啲 follow 啲咯。 好好好，好啦，咁啊係咁上下啦。如果講 review 嘅嘢係嘛，都好多啊。 有個迷你黑鏡，我哋都會講。 哦，係喎，忘記咗，係啊，我哋都會講下嘅，我哋又講下，分分又講下，即係各自講下，係啦，係啦，係啦。即比較分分就 buy 嘅，屬於我哋又冇咁 buy 嘅嗰個隻啦。 我 OK 嘅，我覺得 OK 嘅。 咁點解咧？咁啊一陣大家聽下啦嚇。咁我哋各自會自己有自己講嘅。OK， 好。咁另外啦，咁啊不打仲有一大扎嘅即係片嘅喎，係咯。會講嘅 係 咪？ 係啊，最 hit 就係呢個叫做韓國首套最高榮譽柏林影展唔係康城影展金鐘國獎嗰套叫《上流寄生族》啊。我雖然冇科玩，但係都值得即係。 但係你哋要講到嗰套好似係咩？我們二韓國版咁樣點解？ 可以咁講，題材相約，當然就冇我們二嘅元素啦，冇科幻元素嘅，亦都冇再造人，冇一樣樣嘅。咁但 係嗰個唔係元素喎、啊，嗰、那個係題材喎、 啊， 就係。 題材係啦，咁啊 你講嗰個其實先係元素啊。 係啊，即係個元素就係講貧富之爭啦，你當係咁啦，係啦，係啦，冇錯。 佢個題材係唔同嘅 ，OK， 即係佢唔係講又遇到啲同啲一樣嘅人嚟殺，唔係呢啲嘅 ，OK。 哦，咁除咗呢套咧，仲會講套港產片撐嘅作家啲方言不足有序啊，咁啊講下佢有啲咩特別，同向西風解釋有啲咩唔同，係啦。 好 嘅。另外再補翻套，仲有就係嘅話是119啊，好適合而家香港人睇嘅。 系 啊，睇完有啲感動嘅， 係咪係咁數臭 Donald Trump 嗰度啊？嘛， 佢就其實數臭 Donald Trump， 亦都數臭民主黨，即係兩大黨都數臭，亦都數臭 Donald Trump 本人，係啦，三個 點頭。佢嘅立場係咁啦，呢一套嘢，但係阿畢德話好睇喎，拍得 係緊張刺激，即係估佢唔到，但係紀錄片 嘅嘢係緊張刺激 嘅，真係，我真係完全冇瞓過，我就好夜睇嘅，竟然 Donald Trump 真係打 golf 打到炸咗個白宮係嘛？真係有呢一幕係嘛？ 即係總之正嘅，真係正，所以就值得睇啊！ 好好，咁啊等阿畢德介紹啦。好，咁我哋係咪咁上下？咁啊有冇特別節目啊？今個禮拜 今個禮拜冇嘅。 好，今日冇 ，OK， 好嘅，好，咁就係我哋頭先講一堆啦，咁分分完場咪都有啲係玩具啊咩嗰啲啊，係嘛？ 有啲玩具介紹下咯。 係，同埋嚟緊又有啲新，有啲咩嘢新嘢嚟緊睇啊，咁樣啊，會講下。好，好啊，咁我哋開始數榜啦，係嘛？ 係。 好，咁啊，嚟啊。 好，第一位《黑超特警組反轉世界》。 又估佢唔到喎，如果今個禮拜。 因為我早少少睇嗰陣時係 Pat Pat 當家嘅喎。 係咯，我都 其實叮當碼頭差唔多。 調來調去㗎啦，佢哋個一。 係。 相約啦，相約啦。 即係都係笑片係嘛？啲人當下。 係。 係。 唔係幾笑得出。 合咩啊？ 唔係幾笑得出。 幾笑得出喎，真 係。咁你睇完笑唔得啫，咁佢當笑片入場喎，我好忙嘅，起碼知喎，係嘛？你睇見雷神做都傻嘅咁樣咧，覺得好啊，咁啊都 OK 嘅。你今個禮拜其實又唔係有啲咩大片，即係身上可以即係同佢哋即係一較高下。 下個禮拜冇咯，下個禮拜一定唔係佢哋咯。 下個禮拜就蜘蛛俠㗎啦，係啦，係啦。 係啊。 啊，其實就已經講漏咗喎，我哋會介紹嘅啫，一個係同蜘蛛俠有關嘅嘢嚟嘅，你又當係蜘蛛俠 spin off 啦，係 MJ 嘅故事。 系啊， 但其实佢唔系真系 M C， 佢就 M C 做嘅啫 ，OK。但系哇，激到咧，真系你唔信啊！叫咩话？咩咩咩迷醉迷定迷醉？ 醉迷 定系亢奋症啊？佢又系点译啊？即系其实佢讲讲佢坏事做尽，吸晒毒吓，咁跟住又沟佢，又唔系沟仔喎，沟啲变性人咁，好正嘅啫。 系又开入。 所以我哋会介绍，系啦，我哋会介绍一下嘅吓，讲漏咗先系。好，咁下个礼拜就蜘蛛侠啦，系嘛？ 系，仲有啊，仲有讲漏咗嘅，正话，例如一补翻啦，即系教速啊，就 系 Mio TV 剧啊。 哦，系，好似都我哋有录过呢一 part， 系啊， 系啦，咁好特别嘅吓，啱啱食正而家啲吓，即系政治环境系啦，咁佢竟然用间学校咧去讲香港嘅政治啊。 系啊，冇错。 咁啊，正副校就都一个姓梁，一个姓林噶啦，都系女人嚟嘅个副校，大家自己谂下咩意思。好，一阵会讲。好啦，咁啊好，咁好呢度有冇第下一位？ 好，跟住下一位 pat pat 当家二啊，就系、 是。哦，就系呢两套啊，系 OK， 好， 系 都正常，正常。咁呢啲都过瘾，同埋带细路仔睇 family 一定有翻咁上下票房啦，系咪？ 正常嘅，正常嘅，都唔差噶 pat pat 当家二都。 咁有冇咩大明星配音啊？香港今次。 张智霖 讲下介绍啊，张智霖哦， 系， 仲有咧， 仲有， 我真系见到 有其他嗰啲， 其他冇特别 high 啦， 张智霖啫 ，OK OK， 啲粤语版张智霖系啊，但系其实英语粤语都唔系、哦，都个比例都唔系话特别，即系全部粤语又唔系喎，系系系，我因为我睇英语，系啊系啊咁。 哦，即係好多係即係上英文嘅， 都有咯。以往就唔係啊嘛，以往鋪天蓋地一粵語就借粵語嘛。佢而家都有英文嘅，其實都唔少場次，冇人三分一咁咯。我估有三分 之。即係而家啲人啲英文水平高咗係嘛？佢覺得 唔知 喎。A 啦 B 啦 C 啦都識係咯。 係啊，有人有啲聲音，我想睇翻原汁原味咁咯。我估。 佢係咪會唔會係鬼即係鬼佬配音嗰邊有多啲聲咧？因為 冇見落去就 關事。 鬼佬都唔識啲聲喎，佢帶好多聲喎。如果鬼佬即係睇佢介 紹，係咯，通常佢成扎嗰啲動物都係聲嚟㗎嘛，係 啊 係 啊係啊，冇錯。係 咯，唔係即係你今次阿 Toy Story 未做啊，就 Toy Story 竟然有奇洛里維斯㗎嘛？ 係冇錯， 有冇聽過？ 係 係啊，佢咪配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個咩咧？嗰、那個有個公仔係嗰啲飛車，即係著到好似貓王咁嘅，喺度玩揸電即係玩表演嗰啲公仔嚟㗎，係奇洛里維斯。 哦， 佢致敬翻嘅奇洛里維斯自己係有間電單車。即係整電單車嘅公司嘅，其實， 哦、 但係嗰樣唔似佢嘅意思㗎，OK， 即係佢配嘅啫，嗯， 呢度如果特別聲有夏利信福咯，我哋見到就， 夏利信福，係、 okay、啊，係信福，但唔知佢做 邊個，係、哦、啊，冇錯 ，OK， 即係好多嘅，通常呢啲都會揾得大號 因為一打九同盤㗎嘛，係啊，冇錯， 嗯，係啦，係啦，好。咁咪有興趣又睇翻英文版啦，係咪？佢咪見上次比卡超咧，啲人都寧願睇下死侍嗰個咁樣啊，係嘛？即係睇翻英文嗰個啊。好咁大家鍾意睇中文又得睇配音又得係囉。可能小朋友呢你會帶你睇返即係配音啦係咁嘅係囉。好啦下一位。 好跟住第三位阿拉丁啊嘩仲喺度。 仲喺度啊香港票房報下就4826万啊呢、這個截至禮拜四啊咁啊都比起出望外啊歌舞片嚟計都真係首第二啊因為第一就一定未你預嘅手啊第二區啦。即 是其實不關歌舞片事其實是迪士尼的卡通拍真人這樣東西是那他好像都未衰過 小飛象除了 小飛象不是將他到卡通片拍真人的不同的 不同 OK 他都沒有唱歌不是這樣我現在說的那些他是真的將整個 即典型迪士尼合家歡片 應該、哦、不是啊是他將個卡通片照拍做真人那些 哦明白 啊、因為佢有好大班原來真係好鍾意嗰個卡通人一定會有一場。 係啊， 如果你淨係用返呢個題材另一個古仔不過都係講下啲咁呢個另一件事啦嘛、 啊。 如果你唔跟卡通拍而得嘅呢而家暫時係得黑魔後咋嘛。 係。 同埋佢係唯一一套仲會再拍續集啊。係。 係、 啊。卡通嗰啲冇得續集啊因為佢本身冇啊嘛。即卡通拍真人佢本身冇續集，咁你但呢個佢係因為自己再創造嘅故事啦，佢唔係跟睡公主嗰個卡通拍㗎嘛。咁佢反而呢套有嚟緊有續集。咁就續集可能睡公主重氣啲啦因為睡公主而家紅啲嘛去到康城做評判啦大佬。係呀咁可能咁嘅關係我見畫頭都成日見到睡公主㗎今次。即佢冇瞓到㗎今次。 係 一醒咗啦嘛上次係囉。 哦、 嗯， 咁今次好可能好多嘅，可能好多啊，个咩叫咩咩鬼嘅名啊，叫咩咩 Ellie Fanning 啊，系咯，嗯 ，OK， 好，下一套， 好，跟住第四位上流寄生族喎，估唔到 啊，哦。哇，正啊，口碑強、啊。 咁呢套口碑好好、啊、喎，我見到，係咯、 啊。係、啊， 始終你有得攞獎加持就冇得講嘅。 哦，即係攞啲咩咩獎啊？ 金鐘女大獎。 係啊， 金鐘女。 韓國第一套，係啊係啊，攞呢、啊這個即係、哦、叫做最高榮譽啦，即係等。 唔係金鐘女係韓國嘅獎嚟㗎，咩獎？ 係安城影展嘅最佳電影啊！ 安城影展喎，咁啊唔同咯。 好啊，咁啊國際關注嘅，亦都係。即係拍出嚟係拍嚟攞獎嘅，你問我，雖然佢唔係文藝片嚟嘅，其實，即係你預佢真係商業片嚟嘅，其實都 即係娛樂性嘅都。 又算唔算娛樂？我覺得起碼你唔悶。 都算嘅， 係啊，都算嘅，但佢又唔係典型你殺我殺你嗰啲嘅，又唔係嘅，即係好荒謬嘅。 係啊，呢套係你定位唔到佢係乜嘢。 係啊，所以咁先陳。 咁得意。 嗱，但你話佢係悶戲，肯定唔係，肯定唔係文藝片，我只可以算。 我估呢一套其實係咪好過《我們二》嘅咧？如果你唔。 咁 話咁我們二個差唔多反轉喎，你冇得揾點比喎。 係咯，呢套應該係好過我們二啊，係嘛？ 我應該你係由開頭一開始睇係輕鬆喜劇，後屘就變成呢、這個智慧型嘅鬥智劇，跟住就會變成驚慄片， 係 最尾又會變成悲劇嘅喎。 同埋後面 就話最後 係啊，冇佢冇奇幻嘢嘅， 最尾再出哥斯拉咁樣，冇 佢好貼地嘅，就係咁貼地先慣啊嘛。 轉氣鬼，但係你轉氣鬼之間係可以好暢順嘅。 係 明白，即係唔係馮德做當咁明明打劫銀行嘅搞你點解最尾突然變咗去咗嗰度吸血鬼咁？ 真係好暢順咁樣轉，係轉咗你都唔覺嘅嗰條氣鬼。 明白，咁啊勁喎，咁勁喎。 係啊，你問我 係咯， 就要分鐘入眼。 边个导演 咁犀利？冇得输噶呢套，因为我 边个导演 口碑啊？ 哇，唔怪得啦，即系佢竟然放弃咗拍怪兽，系咯、啊，但系个功力就可能仲劲咗添，而家系嘛？咁好似都系话佢又成个 family 咁样嘅咧，都系讲呢啲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有啲人又话搵佢比喻小偷家族咁咯，系啦系啦系啦。 唔系啊，佢唔系比喻翻韩流怪入边嗰班友咩？即系叫做大家可以合作到，即系做一样嘢啊！嗰样嘢好怪噶嘛，啲人话。 啊咁啊系，佢都可以嘅，系啊，可以咁讲。 即系嗰个元素，其实佢以前拍其他戏佢都有啊，不过嗰套系怪兽片咁解啫。但你拍佢个 family 嗰 part 就唔。你有冇怪獸都得㗎啦，即係嗰 part 係其實好得意㗎嘛，佢拍得其實你記得我韓流怪客，其實啲人中意睇嘅，因為佢個 family 喎，唔係因為隻怪獸喎，係咯。咁當然其實我哋都覺得個怪獸嗰 part 拍得好好㗎，係咯，即係如果即係意思你唔中意睇怪獸人咧，你睇個 family 都好中意睇啊，嗰時，係啊，咁啊成功咯呢樣嘢係咯。咁啊今次冇咗怪獸，但係即係叫做全部講人咁，佢都好厲害啊！即係甚至玉子搞到要即係喺 Netflix 播，佢哋話唔應該攞獎啊嘛。因為佢唔係電影啊，佢哋話。 明白。 雖然其實佢係有喺局部嘅戲院上嘅，但係佢同步亦都喺 Netflix 有做，咁所以佢哋嗰時話唔頒個獎俾佢咁嘅，即係嗰時好多人非議嗰度玉子，特別我都拍得好好喎。 係啊，我都 彈， 我起碼彈咯，即 係。佢非議就係話佢擺 Netflix 啫，佢唔係話套戲拍得唔好啊。 但有人話套戲唔得嘅，都即係。係 咩？唔係啊， 有影評或者香港就難得咯。 咁你拍嚟睇下啦。 因為佢哋會定義以為一係合家歡，一係就即係動作㗎嘛，即係以為要緊張刺激㗎嘛，咁佢哋又插 或者。咁今次呢套分唔到類喎，點算咧？ 係啊，呢套真係分唔到類。嗱呢套，係咯，你即係唔肯定唔係正常戲咯，即係起碼有個心理準備。 咦？咁真係要揾。咁啊，得打一陣會同大家解釋 啊。我會講，但係我講都有啲好多問題，可能拋出嚟等網友解答下 嘅。好啊，好啊， 我 可能中間都有啲 睇唔曬明， 有啲位係奇怪咗嘅，係嘛？好， 冇錯。 好，咁一陣等阿北打講啦。好，好，下一位。 好，跟住下一位，第五位，變種特工黑鳳凰。 好，仲喺度。 哦 ，OK。 票房報黑鳳凰啊，1400啫喎，係啦，咁啊都係呢個數啦，係啦係啦，咁樣都落咗啦，即係唔好話落咗冇咗，即係禮拜四去十大跌出咗啦已經。 唔係喎，有人話嚟緊揾阿肥鳳凰做 boy George 喎， 咦可以喎？ 有冇聽過啊？ 可以喎， 係咯，即係拼埋兩幅相，以為有幾鬼似喎，真係，係咯，死咯，大家知唔知？ 過去好多。 大家知唔知 Boy George 係邊個？有好多人都唔知嘅，係咯。 我唔知啊， 我有睇《中華英雄》嘅，嗰個陰陽子就係 Boy George 啦。 哦，哇！ 啊，唔止啊，其實呢個無形神童三四郎即係遊王院入面都有呢個角色嘅，即係嗰時有好多即係中外動畫漫畫都有 Boy Shorts， 因為 Boy Shorts 其實係好出名嘅喺嗰段時間， 八十年代啦，八十年代出名啦。 其實佢係咩嚟嘅咧？其實係一條麻甩佬，但係咧佢就長期著女裝嘅。 哦， 即唔知仲要再化埋女装添啦，咁佢影啲相好靓噶，真系靓噶。你唔觉得佢系 个人歌手嚟嘅？佢嚟自一队乐队叫 Culture Club 嘅。 Culture Club 冇错，佢系 Culture Club 嘅主音。 系。但系冇人记得其他嗰啲队员系咩样噶，净系得。 因为佢唱埋佢唱晒咁影佢嘅啫。OK， 咁佢长期个 look 就系长头发，跟住戴顶帽咁啊，即整歪少少咁样嘅吓。咁但佢真係好靚喎，影得佢，但其實佢好肥嘅。 哦。 但佢影出嚟就唔覺嘅，咁啊，咁啊個樣好靚嘅，真係靚過好多女人嘅，係啊。咁啊。 所以黑鳳凰扮佢都相當神似啦。 嚇都係喎，咁佢哋講又一影咁啊，咦又係喎，佢真係有啲似 Boy Shorts 嘅喎，佢啊不過真係 Boy Shorts 靚過佢，唔係講笑啊。咁啊真係係咪真係拍咧？我唔知啊，係咯。 嗯。 如果係嗰個《米亞傳說》嗰個導演拍埋，咁咪正喎。 系啊，即系你搵个女嚟演咁，咁啊，即系又未试过嘅，系啦，咁啊睇下有会唔会啊？乜但系佢讲嘢男人声嘅，佢唔系扮女人声嘅，播咗，即系佢当然佢唱啲歌啊阴柔啲咁样，但系佢都系男人声，佢唔系话即系啊，咁所以我唔知佢系咪第一系咪真系真嘅，定系啲人整蛊啊肥凤凰所以咁讲啊咁样，但系如果佢真系拍咧，咁我又有啲兴趣喎，真系系啦，咁同埋 Boy Shorts 嗰时喺日本啊，就系拍过一个咧，用《西游记》做，因为卖咩？其实系《西游记》做主题嘅，咁佢就系做唐僧嘅，唔知大家有冇睇过？ 嗯， 即系如果你买过一本咧，大有黑羊嘅一本，即系嗰啲佢啲书啊，佢其中一个介绍就系佢就系、是、佢应该系大黑羊搞嘅嗰、那个广告，咁嗰个好正啊！嗰其实咧系喺周星驰做《西游》之前咧。你會見到最怪獸嘅，即係嗰三師徒啊，即係馬騮精啊、豬八戒，即係成怪獸樣嘅佢哋，即係特攝片咁拍嘅。 嗯， 係啊，咁但係佢拍咗出嚟咧係似沙喎，咁而家我唔知仲揾唔揾得翻啲片咧，我試下揾都揾到俾大家睇。以前係有嘅 ，YouTube 成有翻嗰個廣告好正，係佢拍到星戰咁嘅，因為佢喺沙漠嘅。 嗯， 係啊，咁嗰班人就著曬呢啲咁嘅衫係怪獸樣咁，你睇就好似喺沙窩咁，咁啊好正嘅嚇。咁啊 Boy Shorts 係唐僧嚟嗰時。好正，系好咁即系你真系揾到个男人做，但系有女人样咁样，未试过噶嘛？通常真系揾女做噶嘛？你知日本系咯。 系。 好，咁呢、這个吓睇下黑凤凰有冇吓、啊、有冇咁嘅运啊？可以即系吓做 boy shorts 系啦。 好， 咁佢又唔知点解咧？套戏入边肥腾腾，但系佢走去啲即系啲出嚟宣传嗰啲，佢又冇肥嘅，佢又 OK 喎。佢好特別嘅，同阿 Ino 迪調轉啊，係嘛？拍戲嗰陣好 fit 咁啊，人哋平時就肥騰騰噶嘛，佢又平時好 fit 嘅，拍戲嗰陣肥騰騰嘅啫，係咯。咁可能佢哋都係睇中佢呢樣嘢，所以揾佢扮 Boy Shorts 場嚇。係，因為 Boy Shorts 係肥嘅，其實佢肥嘅，係佢個面唔肥，有個身嘅就唔瘦嘅，係啊，係好。 好，喂，不過資料更正啊，票房2000万啦，啱啱我頭先睇錯咗，編成要睇咗《黑超特警》 okay, 嗯，係啊，香港我睇錯咗《黑超特警》 是， 係2000，係啊，仲喺十大嘅，係變咗啊，我睇錯咗，過咗2000，其實贏咗《哥斯拉二》同埋應該都贏《黑超特警》做啦，香港票房， 哦、 因為《哥斯拉二》而家最近都係19000万嘅啫，係啦，一千九。 香港冇辦法，你《哥斯拉》可能係一浸咧，即係而家仲冇十位啊，十位如果冇仲喺度一陣數先喎。即一浸啊，一浸即系中意嘅人睇完就冇就冇，或者下一位就系啦，喺度数埋先，数埋， 继续数咗先。 好，跟住第六位《九龙不败》啊， 我系 咁真有第六位咁犀利？ 系啊系啊系。 咁就好差噶啦，第六位。 几多场啊？ 122。 我觉得港产片嚟计，第六位都唔算好差喎，但系套戏系好差咯。系啊， 唔少噶喎，场次。 122啊， 相信系有叫助 你。你答咗我有几多场先？ 122。咁都少，系啊， 咁好多，我以为五过百噶。 哇，但系过亿制作嘅动作片喎、 啊。啊，过亿噶啦呢套都。 唔知佢点过亿噶、啊？系咯。 以卡士嚟计，肯定唔可以当系大片啦。我谂啊，一定系 B 级片啦。佢自己吹话自己拍咗一亿啫。 咁以卡斯計佢肯定係次等嘅，但係以次等計，我開頭以為佢一定落底啦，而且套戲真係唔得啦。但佢都係落，即係證明係啦，即係張晉係有啲叫助力嘅，即係不能忽視張晉係啦，即係咁咯。 會唔會啲人入咗為咗睇個黑鬼啊？ 咁又唔會 咁樣， 因為我睇嗰條打女啊，都唔識嗰邊個啊。 但佢其余啲 side class 角色係粒粒星嘅，有鄧麗欣，有李麗珍， 係啊，出力仔啊， 係啦，跟住又有劉心柔，仲要劉心柔有 key 呢個 出人講啊，冇波啊， 冇兩點嘅，照計， 佢露咗，但係冇兩點， 係啊，係好神奇地，佢變咗咩？啲人話佢變咗咩？櫻花驚擊啊，定咩啊？佢花嚟㗎嘛，佢變咗，係啊，類似。櫻花驚擊嗰邊咗，唉，真係 咩 櫻花？呢個我覺得值得開半，即係起碼十五分鐘大家圍插嘅，即係。 唔係啊嘛，淨係呢一 part 你講。 即係呢 part 我覺得要。 淨係呢 part 要圍插十五分鐘，唔係啊嘛。 哇！ 咁啊，即刻 大家 插啦，都 成套插十五粒鐘咁咪。 佢都係奇片嚟㗎，呢套我都覺得。 係 奇 片 啊！不你講頭先 Stephy 嗰啲好快消失㗎啦，算唔算主演啊？真係。同埋你話李麗珍，你係真係做啲好下巴嘅角色，一陣講啊，係咯。係， 上一個。 好， 繼續。 好， 下一位。 第七位，搖滾太空人啊！ 哇 ，Elton John 啊，我想睇啊。 不過香港唔係個個識啊 ，Elton John。 我以為佢會高好多喎，點解？ 係咯， 唔係個個識啦，因為。 唔係，但係佢宣傳確實又真係冇話即係上次嗰套咁勁嘅，即係套叫咩？ 波希米亞狂想曲 是啦就差好遠嘅，即係宣傳個 budget 或者個宣傳個力度，事實係啊。 唔係佢呢套唯一嘅宣傳咪上次 Kingsman 出過 Elton John 咯， 係。 咁今次就調轉 Kingsman 個主角做 Elton John 嘛，咁其實佢咪有啲似以前嘅周星馳咧同成龍咧，即係大家喺第一套戲就出咁上下咯。 喜劇之王 過呢張，係啊，即係喜劇之王記得成龍突然走出嚟，即係好似示範一次點樣中槍死咁樣啊！ 喜劇之王有啊，但係呢套分分有冇睇啊？ 分分 冇啊，隔唔到時間睇。 係啊，我都隔唔到啊！我其實想睇套嘅，不過我真係睇上流先都冇辦法。 我諗呢套都過癮嘅，不過就你本身係咪咁多人對 Elton John？ 即我諗鬼佬就梗係多啦，但係即係我諗香港人唔係好中意。 係啊，咁講當年 Queen 都唔係香港人好多人識啫。真係套戲得有口碑物炒， 唔係，但 係 你 Elton John 係 好怪啊！你中唔中一個咁嘅著到咁怪，佢又唔係靚仔啊？ 係 係咯，即係等於你羅文拍套戲咁，唔係個個都想睇嘅。 係 嗱，哥哥拍就講哥哥又唔同啊嘛，你明唔明啊？ 靚仔啊， 係咯，即係可能你個形象咁，佢又係古靈精怪，但係佢好似靠古靈精怪出位咁 係啊。 嗱，即係當然佢而家呢個做呢個就梗係靚仔啦，即係意思 Elton John 本身唔係，咁佢係咪真係啲人咁有興趣咧對 Elton John 咁？咁係，我諗係有啲相確嚇咁。 好，唔緊要，我下個禮拜講啦，應該我同芬芬下個禮拜實睇咗，係啊，我可以講下呢套。好， 好，到時講。好，下一套。 好。跟住第八位，作家的方言不中有罪啊！ 啊，呢套有事都好多人讲喎，咩料啊？ 系港产片，就向西村上春树嘅月就系改编，即系佢系其中一 part 嘅啫，即系向西文记其中一 part。咁特别在佢原本套戏冇，即系原本个原著就净系讲甜，讲啲抽水嘢啦，冇嗰个杀人嘅。咁佢今套戲變咗一個懸疑緝兇犯罪嘅片嚟嘅，咁啊有新元素，係啦，咁 OK 嘅，咁啊即係有板有眼嘅其實，咁但係又竟然係票房都輸俾《九龍不敗》，咁真係大鑊啊真係。 咁發行嗰度都差啲啦，咁就老實講，張建升同張晉咁就冇得比啦，係咪啊？ 係，但係真係咁，你真係好睇嘅戲啊，應該好票房啊嘛，我成。 我真係呢啲套好睇嘅。 我肯定好睇過《九龍不敗》啦。 哦，咁你 只能算 咁比就冇得唔使比㗎啦，係墊底㗎啦。 但呢套你問我都合格嘅，合格有餘嘅。不過你話係咪好正嘅？當然未必，因為有人吹到話同《江居奴》齊名咁樣，又誇就係，又誇就係，係啦，講大咗。係 好乾，好乾嘅。係 啦，有啲人吹咁你啲影評人咁講，你啲人你會雪亮㗎嘛？咁你即係拉後即刻，喂，吹大啲喎，即係唔好吹到咁大，搞啲人覺得好有戒心。 咁多鹹嘢嘅咧，今次 咁啊 O K 噶，佢嗰個重 好 O K 多鹹嘢， 佢重光利拿喺入邊扯噶，真係爭啲老兩點啊，爭啲，見曬南北半球未見點，即係爭啲嘅啫， 即係嗰南半球嘅上面四分三睇曬。 咁唔係啊，咁人哋都係流心遊啦，你又話要插人哋十五分鐘，係咪？ 係。咁啊，松哥嗱入邊又擒又絕又奶喎，夠搏夠索喎，咁你流心遊入邊啊？ 條龍都有啊， 做中醫啊，咁啊係 條 龍 都有，又絕又索又奶嘅，係啦。好，一陣 講 下，等下 你 講唔曬先講啊。呢套都會講埋係咪？ 呢套我等下我自己不帶啲時間講啫。 好，咁你介紹下啦。 好， 下一套。 跟住第九位，《追龍二賊王》。 哦。 呢套我啊身在日本，當時但我有聽你哋錄音，阿明兄都有叫做嚇話演技值得睇啊，我就睇完我自己都覺得失望，又真係爭啲。係，我嫌梁家輝太 over 喺入邊， 唔係，不過上次都提醒過㗎啦，就係唔係咁 over 咧，個戲散緊㗎。 係咁啊，一套戲本身唔得啦，加上又咁啊，我自己覺得好差。即係呢套，但係當年差極都唔係嗰個不敗嗰隻質素，都冇人比。 九龍即係師弟真係慘啊！佢講都係 一 九龍 不敗，攞出你個低最低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國標嚟，變咗係啊咁樣。 港產片最低係嘛？ 係啊係啊就咁樣。 係。 咁我自己係得冇。 港產片最低係咪電影最低啊？應該係。 係啊，咁啊就咁啦。好啊，香港票房都麻麻，你問我一千萬唔過，以咁樣嘅卡士。四大星古天樂、梁家輝、任達華、林家棟，叫做 講咩噶？其實講咩噶？ 張子強係咯，張子強咯，即係投射角色 張 子強。 O K， 好，邊個係張子強啊？咁 問梁家輝， 梁家學咁啊，大鑊啲係 啊， 好 就咁樣。 好，咁啊，呢個講過㗎啦，呢個 係啊，講過啦，啊，你都算都講咗一節㗎啦，係啊，不過我 好啦，好啦，好 少少啫。好， 有冇下一位？補完未？ 未，仲有第十位，系啦，哥斯拉二王者巨兽、嗯。 即系哥斯拉咧，即系你可能头个礼拜有班 fans 嘅一定，哥斯拉都有人中意，但系可能即系消耗咗一班之后就冇乜后劲噶啦。 嗯。 系啦，咁我谂香港人都一般嗰啲咧，都系哥斯拉，当然佢唔会未听过呢个名啊，咁但系佢就系咁多嘅啫，咁佢引唔引都入场，我谂一般人未必有兴趣。唔係呢個，我同阿馬仔傾過咧，即係話點解第二集反而即係啲鬼佬都係嘅，即係點解佢反而唔打第一集佢唔係話冇打，呢集打到尾，佢可能啲人係唔中意嗰幾個人嘅，即係其實佢哋而家好多啲睇嘅，佢唔係入去睇嗰只怪獸嘅，即係我哋因為我哋係入去睇哥斯拉咧，我哋當啲怪獸係主角咧，咁咪好好咯。佢哋唔係嘅，佢依然係睇翻嗰幾個人咧，佢睇咗幾個人當係主角，咁啊真係又爭啲喎今集。 嗯，明白。 係咯。佢一定要睇人啊，即係當個人係主角。其實你睇呢度個人唔係好重啊，咁但係佢係要睇呢啲啊嘛，咁佢咪覺得唔得咯，係啊，冇辦法，即係我哋睇變形金剛咁，梗係就去睇柯柏文咁做咩？唔係啊，咁佢就去睇咩？跟 Fox 啫嘛，係咪？佢唔係睇個機械人變形啊，佢係睇一跟 Fox 個車頭燈喺度係咁變形嗰樣嘢。咁大家睇嘅重點都唔一樣咁啊，好難講啊，係啦。咁你香港你 expect 有幾多真係睇怪獸嘅怪獸迷啊？即係唔係你全世界拉雲都係一定係即係以睇怪獸為目的嘅人一定少過睇人嘅，一定係係咯。咁、所以哥斯拉會啊，反而個後勁唔得都預計中㗎啦，係咯，係咯，即係冇辦法，因為一般人冇怪獸嗰種情意結啊，係咯。 好 嘅，好， 跟住 咁有冇喺身上係啦，喺下邊。 嗱，今個禮拜其實勁嘅，有七套戲上，而且係做好 多 元化。但係頭先十大入面數咗五套啦，即係包括《霹靂當家二》啊之類。咁而後面落嚟嗰啲身上咧，仲有兩套嘅啫。咁兩套係咩咧？有套第十七位嘅，咁啊又係要阿森碟解説嘅。我完全聽都未聽過，唔好話見過。 不過呢啲頭都唔識喎，我都。 佢叫劇場版《歌之王子殿下真愛傾談》啊，動畫。 應該都係啲 BL 嘢嚟嘅嚇。 哦，個感覺好唔知點。嗱，我就咁睇入邊解説啦。佢話來自2010年6月推出嘅人氣戀愛冒險遊戲，就叫《歌之王子殿下真愛》啊，改編而成嘅電視動畫，有四季嘅。同埋入面有啲明星唱歌嘅，即係意思虛擬嘅人唱歌咁啦，我估係咁咯，係啦。 因為我睇佢呢度咧都係點講啊？你如果要當嘅話，就可能係女版 Love Live 嗰個形式咁樣去做啦。 變咗男嘅係嘛？變咗男偶像團就係女咁解啦。 男版 係啊。係咯，我估係咁咯。 嗯，唔係，但一般咧一轉身男咧唔係好受歡迎喎，即係我講偶像團啊。 咁要睇下點嘅。 嗱，你刀劍亂舞咧，佢唔係偶像團嚟噶嘛？ 係， 嗯， 係咯，情況唔同噶嘛。咁呢套得唔得嘅？ 呢套啊，唔肯定，但係我就咁睇落去，佢似乎都算係轉得幾好嘅嗰樣嘢。係㗎。但係佢入面咧，呢套嘢入面嗰啲全部 3D 嗰啲人物。 嚇！ 我唔知佢係。 佢 3D rendering 2D 啫，即係 3D model 啫。 嚇嚇。 系啦，啦，即系又系。 但系佢啲人嘅样子你就唔会觉得好 3D 嘅吓。 嗯嗯。 系啦，咁我唔知佢系又混咗啊，定系点啦吓。 明白。 系。 叫。 有冇睇过啊？咁。 冇。 冇。冇睇过。 系啊，冇啲嘢 get 唔到嘅 真系。即系香港识嘅啲人。 系 应该。但系香港上，我估佢又都又应该。 一个名应该啲人都识嘅。 系咯。 嗯。 同埋你即係佢好少戲院做嘅啫，但係就 咁會唔會有刀劍亂舞嗰啲出名喎？呢啲啊，即係如果你話睇成班仔嗰啲， 咁刀劍亂舞啊，應該係勁啲嘅。 係咯，咁但係香港反而有冇做過咧？ 好似有， 有咩？我香港有做過嘅， 好似都有，唔係好肯定嚇呢啲。 因為佢而家咧奧運咧，日本佢咪即係將所有嘅國家咧。都全部畫一個卡通人物俾佢，咁我所以為係啲吉祥物嚟嘅咧。一睇唔係喎，原來全部都係刀劍亂舞咁，全部係靚仔嚟嘅。 係， 唔係一係啊，全部係女啊，我諗係咪都唔係，都全部靚仔嚟，冇女嘅喎。 係啊係啊， 全男、啊，全部都係美型啊，嗰啲樣。 啊，同埋咧，我初初諗咧，咁應該係每個國家係用翻佢哋國家嘅古代嘅裝扮。 都唔係，佢都係日本 嘅。係啦，就奇怪就係、是、全部變咗日本裝。 即係佢一個日本碌咁嘅靚仔，但係就孭起咗人哋啲國旗咁樣。係啊，即係好明顯啲好鬼刀劍亂舞嘅，所以我嘅感覺就係、 是。嚇、啊！唔係，同埋我懷疑嗰個應該都係同人嚟嘅啫，唔係真嘅。 哦，同人嚟嘅。 我估系啦吓。 哦，我唔知啊，咁啊，大家研究下啦。我贴翻个群组话，点解仔全部都系仔嘅咁。 明白。 系咯，即系你通常系都男男女女咁都会噶，即系就算你唔画啲丑样来，不过冇真系全男喎，咁仲唔系好刀剑乱舞嗰只 feel？ 系。 同埋佢又系啲着啲古装又好似捞啲时装咁嗰啲衫咧，我有好强烈嗰种感觉啊。 嗯。系。 哦。好，咁啊，第一印象望噶啦。 系啦，边个十七位？最后咧有套新嘅就十九位啊，正嘢嚟噶，睇唔到啫，而家就系瑞典片啊，即系鬼佬戏院上嘅，叫《道亦有路》。OK， 咁啊，话系瑞典，即系嗰阵时就低成本拍，但系又唔知又系好受欢迎。其实你要有啲黑色幽默讽刺元素，其实就描述一个黐线佬无端端突发单人匹马打劫瑞典最大嗰间银行，得唔得？咁但系又成功咗，即系挟持咗啲人质。咁然后就 伊德哥尔摩症候群嗰个 系啦，因为入边有个人妻，跟住最正咧，佢又话觉得就咁打劫唔型，佢就赶照就要啲差佬要放就放啲政治犯。嗯，咁啊，搞到提升到上首相層面，咁誰不知咧，原來啲警察佢就描述啦，瑞典啲警察就即係又係嗰啲 hea 做嘅，咁個首相咧又拿嚟抽水，咁最後啊搞到就調翻轉就全國升温，變咗全國關注事件，但係入邊咧就原來嗰個人質又中意咗呢個人，即係呢個綁匪咁樣，咁跟住後屘揭跨搞咗場大龍鳳，咪越收唔到科咁樣嘅，類似咁樣，咁啊好抽，又似係抽啲資本主義，又抽嗰啲首相啊無能咁樣嘅。咁啊玩呢啲嘢黑色嘢， 過癮嘅， 係啦，過癮嘅，過癮嘅。咁啊，好多人都話好評啊，不過又事實場數好少。 咩新戲啊？定係其實係已經係舊戲，不過而家我先做。 都唔算新，我撳翻去2018年，即係唔係新到今年咯、 哦。 但係又係上年啫，係啦，上年瑞典戲，係啦，又唔係話舊到咁舊咁樣。咁但係呢套唔睇嘛，睇因為我曾經努力嘗試喺網上面揾唔到。咁一定入。 咁網上揾可能你要知佢。叫做咩名字？即可能佢中文名唔 咁梗係啦，我梗係查英文，但英文都揾唔到。係咩 song？ 咁英文又唔會㗎，因為佢一定係寫中文㗎嘛，所以你一定要揾到咧呢一套嘢喺嗰啲網度佢叫咩名先？ 係嗰陣明白明白。 可能係有嘅，如果你講咗咁耐嘅唔出奇。同埋外地咧，啲人係好中意睇呢種外語片㗎。 嗯嗯。 即係好怪，但係佢哋其實好乜上面好多人好中意睇戲㗎。所以我覺得有唔奇㗎，你去揾下，或者我就試下揾下先，係咯，我都有興趣睇。如果你咁講，因為一般香港啊，瑞典就唔係好多嘢認識嘅，一般係 IKEA 啦，應該幫襯得最多係啦。 文身的女孩三部曲咯， 唔係我幫襯得最多啊，就唔係 IKEA 啊，大佬。 哦， 咁啊系。 而 IKEA 帮衬得最多都唔系啲家私，系啲热狗平啊。 系。 啲嘢食出名过啲家私。 系啊，啲嘢食系出名。 哇！日日排队都系嗰啲啊，大佬唔系啲家私啊，大佬。 食嗰个羊架同埋嗰个咩鸡翼。 系真系咁讲吓，我入去都真系剩翻几件。 系啊，仲有咁多嘢添，系啦。 系有扒锯添啊！ 即系佢吓咩？平都有扒锯？ 系啊，系啊，系啊。 几钱啊？十蚊个扒啊？ 咁啊冇冇咁平。 佢都五六十蚊，但係佢性價比高嘅，佢五六十蚊好大買嘅， 即係咧佢係比較奇怪嘅，即係你好少即係鬼佬啊，即係其實你對美國都唔會咁嘈嘅，即係佢會係即係真係益你咧，喺呢啲食嘢度益你咧，即係其實鬼佬好中意喺食嘢度先至坤你嘅，係，唔係即係你鬼佬戲院咧，其實個票個飛係唔夠佢，即係但係真係唔夠佢交電費。咁其實佢主要嘅收入係嚟自你買嗰啲炮谷啊、熱狗嗰啲嘢，所以嗰啲佢將個價錢咧整到好貴㗎。 嗯， 係啊，咁我覺得啲觀眾就俾面買嘅啫，其實即係喺附近買就食好過嘅，係啊。 但係唔俾啊嘛，係嘛？會唔會外國睇到好嚴？ 佢唔俾啫，你要偷入去咁，即係其實你又有袋又有成，即係如果你有心攞嘢入去食，好多人都有，但係即係又真係好多人都有幫襯，可能都知佢。即係窮到窿啦，係咪？你都唔想個戲院即係執埋咁樣嘅。 不過好似咁，即係外國文化就好興拿住個爆谷去食嘅喎。即係呢樣香港可能冇。 佢而家就唔係一定拋佢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即係有啲係實際啲嘢。 香港都唔止添啊，會整啲咩？ 一悶啲咧，得爆谷係咯。 又係魚蛋燒賣嗰啲。 係魚蛋燒賣咯， 我唔止啊，好似好鬼多奇怪怪嘅都有嘅，係咯。 嗰啲要特定戲院先有啦。 即係我講就係話，即係瑞典咧，佢個經營个概念好唔同嘅，即系佢好似做慈善一样嘅，大佬做到系咯。 明白。 系啊，即系好唔同嘅，真系好唔同嘅。佢哋你设计啊，嗰样嘢系有完全唔同嘅 concept。所以其实瑞典系好个文化水平都几高，咁但系一般人唔系好了解嘅。系。O、okay, K， 好，咁啊，咁啊，好，咁睇下呢一套戏就可能开始可以了解一下。 系，我补多两句，系，咁个戏名其实就系斯德哥尔摩啊，英文。咁所以咧，你可能就咁揾難揾啲啊，係啊， 哦，咁不如不打，你試下揾斯德哥爾摩，睇下有冇套咁嘅戲，有機會就係，係啊係啊，係你試下揾，係咯，就係斯德哥爾摩。其實佢係真係嗰件事啊，定係佢係借呢個題材咋？ 係佢假嘅，件事假嘅。 佢唔係真係拍翻斯德哥爾摩嗰，即係嗰個斯德哥爾摩性後群嗰個，其實就係一單銀行劫案嚟噶嘛。 明白 就係話嗰啲俾人挟持嘅人同情咗嗰個挟持者啊嘛，係咯，就係咁嚟噶嘛，係咯，係咯，哦，即係佢借咗呢個題啫，佢唔係拍嗰件事 ，OK OK， 係好，咁你揾下斯德哥爾摩可能會揾到呢套戲，好，仲有冇？ 都講尾啦，冇啦，係啊， 好啊，好啊，咁啊有咩首尾門啊？ 啊，補一補充，第二十位咧就係呢個劇場版《有女戰記》，因為得翻兩場嘅。 哦，咁就 上個禮拜就做啦。系咯，有 即系要叫大家系睇快睇。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要睇快，不过我真系 得咁快嘅，即系唔系好咩嘅喎，即系其实都系睇嘅人都睇晒咯，系咪？ 都可以咁讲，因为其实你话佢个 brand 系咪好大，其实喺香港就唔算嘅。 香港就唔算啦。 识啊，真系唔识啊。 唔係，我諗識就唔識，都係你真係會唔會戲院睇啫，係咯。你平時撳嗰啲免費咁啊，梗係睇下啦。你戲院嗰啲就要中意先會去睇嘅。係咯係咯係咯，平時啦唔使錢喎，你好多都有睇，係咯。 同埋啲人 咁佢有冇話賣公仔嗰啲勁唔勁啊？即係唔好似都唔好多公仔喎呢度。 某角。 係咯，有冇出過我都唔知，係咯。 應該都有啲嘅，不過就 都有啲係嘛， 冇特別去留意啦嚇。 因為之前我哋原本話阿馬仔話想講下套乜鬼話，嗰套嗰套乜鬼啊無名啊嗰套乜鬼啊？ 甲鐵城。 甲鐵城。 甲鐵城係啊，其實有一睇好耐啊，嗰度所謂 得閒講，結果都係。 係咯，冇我都未睇，係咯。唔係，即係想講嘅話，就算連阿無名都唔出得多，即係我講話啲公仔。 哦，係啊，係啊， 都係近排先有啲，係咯，係咯，係咯。不過anyway 啦，你就算阿點光超人嗰兩個女都係近排都有，近排有啫，係咯，係咯，都排隊。喂，嗰組中意噶嘛？啲人呢兩個女角咁啊，都唔係話好多咁，的確都係咯，嗯。可能而家都難啊，唔會話即係好似 Stay Light 咁係咁出嘅啦，都唔會啊。 系 ，OK， 好，左武，有咩美门快啲讲啊？ 美门 呢个幼女唔系美门嚟嘅系咪？快啲， 唔系，系啊，美门就 美门入边几套数 最后尾树大招风，唔知点解又上翻啊？ 哦，咁啊呢啲上翻嘅啫，系啦，唔止啊，复仇者就系上翻啊， 系啦， 系啊，伦尾尔就伦敦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啊，冬天的故事， 咩嚟？ 即系莎士比亚剧嚟嘅，咁样佢咧就系嗰啲戏院咧，咁就转播咁样， 哦，即系佢真系整个舞台剧嗰啲， 系啦，冇错，二百几蚊飞噶啦，嗰啲就 咁 大家嚟喎，佢全满上喎，佢唔系 呢啲就飞贵啦，同埋佢本身唔系咁多场，系咯， 系啊。 但我想问佢呢个系直情系转播啊，定系拍咗出嚟播嘅咧？ 拍咗，应该 拍 咗 嘅。 Okay, okay. 你话直情系 live 嗰啲系通常演唱会即系 AKB 嗰啲先会做 live 嘅。 系啊系啊。 即系卫星转播噶嘛，成晚都。 系系 系。 系啊。系咯，或者踢波都有啦，系啦。咁但系你一般呢啲话剧就即系或者歌剧就系其实拍嘅啫，系咯， 系啊， 拍低嘅啫。咁但系外国好流行嘅呢样嘢，我谂香港就少啲。 咪有嘅，某几间戏院 都有。但屯門嗰度可能真係好少有咯， 佢屯門做喎，搞嘢。咪通常我就係有一城啊，同埋金鐘嗰間 AMC。係 咯，就成日都有，係咯。唔知啊，咁呢啲有班人嘅，係咯係咯。 有一定有，識得好多人都會。 哇！不二百幾蚊飛真係貴啲，係。係。佢做幾多個鐘啊？呢啲歌，因為佢歌劇可能都時有幾 三個鐘 啊。呢個冬天的故事嚟嘅，差唔多三個鐘。 咦，咁三個鐘即係都係復仇者咁嘅啫喎，係 啊， 係啊，我真係三個鐘做得曬嘅 ，OK， 係，嗯， 係啊， 好，即係可能有冇中場休息咁啊？可能中 該就冇啦，照計就， 哦，即係呢個拍低版就唔會嘅， 拍低版， 拍低版， 即 係 現場睇通常中場會俾翻廿分鐘你去下廁所啊咁啫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OK， 好， 因為嗰時 Eva 都有做過㗎，即係佢嗰時連播即劇場版馬拉松佢都有咁做嘅， 哦。 即喺日本啊！我嘅意思係喺日本睇嘅。OK， 好。咁啊，有冇？冇啦。 尾三《女王歌姬大冒險》 又上翻。 係。 嚇？未完啫係嘛？未完 啫 係嘛？係咯。唔會又上翻啊？ 唔知啊，係。好，咁就係咁多啦。 咪又上翻就唔會呢個世嘅，又上翻就要還看復仇者啊，一嚟緊會上翻，係啦，多七分鐘咁，但嗰七分鐘到底係全身影像啊，定只不過係你睇開嗰啲嘢，不過又長少少咁，你睇完咦過唔過眼咧，咁未知啊，到時再講啊，因為不打一定會睇啊，到時 係啦，冇錯， 好數完啦係嘛？ 數完 係。 好完好，咁以上啊，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参考啫，唔中意顺带，你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我哋开始讲古仔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就吓熄机，系啊。